汉书卷62，司马迁传第32。昔在颛顼，命南郑仲司天，火正离司地。唐虞之际，少仲离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仲离氏世续天地。其在周，成伯修府其后也。当宣王时，官失其首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是典周时，会乡之间，司马氏是晋，晋中军随会奔魏，而司马氏入少梁。自司马氏去周是晋，分散，或在魏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魏者向中山，在赵者以传谏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错，与张仪争论。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错孙齐是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夏阳。其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君，还而与之俱赐死杜游，葬于华池。其孙昌为秦王铁官，当始皇之时，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军将，而殉朝歌。诸侯之相望，望昂于殷。汉之伐楚，昂归汉，以其地为河内郡。昌生无义，无义为汉侍长。无义生喜，喜为武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喜生谭，谭为太史公。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授义于阳河，习道论于皇子。太史公仕于建元、元丰之间，敏学者不达其意而失备，乃论六家之要旨曰：义大传曰，天下一治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夫阴阳如墨、明法、道德，此物为治者也。执所从言之义路，有醒不醒耳。常窃观阴阳之术，大详而众忌讳，使人居而多畏。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易也。末者简而难尊，是以其事不可遍循。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家言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也。名家使人简而善失真，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和无形，但足万物，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明法之要，与时迁徙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。只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，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，君唱臣和，主先臣随，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见县 处聪明，是此而任数。夫神大用则竭，行大劳则弊。神行早衰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，曰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未必然也。故曰使人居而多位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。夫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，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。夫儒者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理。故曰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墨者亦上尧舜，言其德性曰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毛瓷不剪，彩船不着，犯土轨，辍土行，立梁之时，离祸之更，夏日隔衣，冬日露裘。其送死，潼关三寸，举阴不尽其哀，交丧礼，彼以此为万民律。故天下共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事易时宜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简而难尊也。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己家族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家不能废也。法家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依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常用也。故曰言而少恩。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不能改也。名家苛察教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绝于名，实施人情，故曰使人简而善施真。若夫控名择实，参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道家无为，又曰无不为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，无常事，无常行，故能究万物之情，不为物先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，有度无度，因物兴舍。故曰圣人不巧，时变是首。虚者道之常也，阴者君之刚也。群臣并治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实重其生者谓之端，实不重其生者谓之款。款言不听，奸乃不生，贤不孝自分，白黑乃行，在所欲用耳。何事不成，乃何大道，混混明明，光耀天下，复返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托者行也。神大用则竭，行大劳则弊，行神离则死。死者不可复生，离者不可复合，故圣人重之。由此观之， 神者生之本，行者生之具。不先定其神行而曰我有以治天下，何由哉？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，有子曰谦。谦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，年十岁则诵古文，二十而南游江淮，赏会稽，探语学，窥九夷，服原乡，北涉问祀，蒋业齐鲁之都，管夫子遗风，乡涉邹邑，厄困翻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。于是迁侍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略穷卓昆明，还报命。是岁，天子始见汉家之风，而太史公留至周南，不得欲从事，发愤且足。儿子迁事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间。太史公执千手而泣曰：余先周氏之太史也，自上世常显功名于下，典天官事，后世终衰，绝于余乎？汝复为太史，则续无足矣。今天子皆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使命也福，命也福。余死而必为太史，为太史无望无所欲论著矣。且夫孝，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也。夫天下称周公，言其能论文武之德，选周少之风，达太王王继思虑，原其公流，以尊后继也。忧虑之后，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修旧起废，论诗书，作春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霍林以来，四百又余岁，而诸侯相间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，忠臣义士，余为太史而不论哉？废天下之文，余甚惧焉，而其念哉？遣俯首流涕曰：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赐旧文，不敢缺。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，抽史记十世金贵之书。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时改，建于明堂，诸神受祭。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少而明之，整易传，记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，亦在思乎？亦在思乎？小子何敢让焉？上大夫胡遂曰：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？太史公曰：余闻之董生，周道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拥之，孔子之食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 是非242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室而已矣。子曰：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经济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见不孝，存亡国即绝世，补必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亦著天地阴阳，四时五行，故常于变。礼纲纪人伦，故常于性。书记先王之事，故常于政。诗记山川溪谷，禽兽草木，牝牡雌雄，故常于风。月月所以立，故常于和。春秋辨是非，故常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义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政，莫尽于春秋。春秋文成数万，岂止数千，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36，亡国52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生数。察其所以，解失其本矣。故亦曰：差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故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见久矣。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经世而不知其宜，早辨世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守恶之名。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诸死之罪。其实皆以善为之，而不知其义，披之空言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大过与之，受而不敢辞。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尽未然之前，法师已然之后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尽者难知。胡遂曰：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义王之法。今夫子上欲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贤各续其宜，夫子所论欲以何名？太史公曰：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于闻之先人曰：伏羲至淳后，作易八卦，尧舜之盛，尚书载之，礼乐作焉，汤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 保周氏，非独刺姬而已也。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，或福瑞、封禅，改征朔，亦服色，受命于穆卿，则流往籍，海外殊俗，崇义款塞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生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，且是贤能矣而不用，有国者耻也。主上名圣，德不不闻，有私之过也。且余掌其官，废名圣圣德不载，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恕，毁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于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事传，非所谓作也，而君比之春秋谬矣。于是论次其文，十年而遭李陵之祸，忧于雷泄，乃愧然而叹曰：“是愚之罪福，身亏不用矣。”退而身为曰：“夫诗书隐约者，与遂其志之思也。”足述陶唐以来，至于临止，自皇帝始，武帝本纪第一，夏本纪第二，殷本纪第三，周本纪第四，秦本纪第五，始皇本纪第六，项羽本纪第七，高祖本纪第八，吕后本纪第九，孝文本纪第十，孝景本纪第十一，金上本纪第十二，三代世表第一，十二诸侯年表第二，六国年表第三，秦楚之际月表第四，汉诸侯年表第五，高祖功臣年表第六，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，王子侯者年表第九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，礼书第一，乐书第二，律书第三，隶书第四，天官书第五，封禅书第六，河渠书第七，平准书第八，吴太伯世家第一，齐太公世家第二，鲁周公世家第三，燕少公世家第四，管蔡世家第五，陈启世家第六，魏康叔世家第七，宋微子世家第八，晋世家第九，楚世家第十，乐世家第十一，郑世家第十二，赵世家第十三，魏世家第十四，韩世家第十五，田完世家第十六，孔子世家第十七，陈涉世家第十八，外戚世家第十九，楚元王世家第二十，经燕王世家第二十一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，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，刘侯世家第二十五，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，绛侯世家第二十七，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，武宗世家第二十九，三王世家第三十，伯夷列传第一，管晏列传第二，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，司马穰苴列传第四，孙子吴起列传第五，伍子胥列传第六，仲尼弟子列传第七，商君列传第八，苏秦列传第九，张仪列传第十，初里甘茂列传第十一，穰侯列传第十二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，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，平原于卿列传第十五，孟尝君列传第十六，魏公子列传第十七，春申君列传第十八，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，乐毅列传第二十，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，田丹列传第二十二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，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，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，刺客列传第二十六，李斯列传第二十七，蒙恬列传第二十八，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，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，秦布列传第三十一，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，田丹列传第三十四，樊立滕冠列传第三十五，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，厉声陆贾列传第三十七，傅晋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，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，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，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，万旦张书列传第四十三，田书列传第四十四，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，吴王弼列传第四十六，魏姬武安列传第四十七，韩长儒列传第四十八，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，魏将军票骑列传第五十，平津主府列传第五十一，匈奴列传第五十二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，闽越列传第五十四，朝鲜列传第五十五，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，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，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，荀立列传第五十九，吉政列传第六十，儒林列传第六十一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，大渊列传第六十三，游侠列传第六十四，宁姓列传第六十五，古姬列传第六十六，日者列传第六十七，归策列传第六十八，霍职列传第六十九，为汉继武帝末流，皆三代绝业，周道继废，秦剥去古文，焚灭诗书，故明堂时事金贵玉版图籍散乱。汉兴，萧何赐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尽，诗书往往见出。自曹参见葛公言黄老， 而贾谊晁错，名申韩，公孙弘以儒显。百年之间，天下遗闻古事，靡不避及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继转其职，曰：“呜呼！余为先人常掌私事，显于唐虞，至于周，复典之。故司马氏世主天官，至于虞乎？亲念哉！网罗天下放诗旧闻，王继所兴，元始察中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形式，略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十二本纪，即科条之矣。并时易事，年差不明，作实表，礼乐损益，律例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际，成必通变，作八书，二十八宿还北辰，三十符共一古，运行无穷，辅弼古宫之臣佩焉，忠信行道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，服役倜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太史公书。序略以时以补益，成一家言，携六经异传，其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附在京师，以似后圣君子。第七十，迁之自序云耳，而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迁记被行之后，为中书令，尊宠任职。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与迁书，则之以古贤臣之意，前报之曰：“少卿足下，囊者汝赐书，交以甚于皆物，推贤进士为物，意气勤勤恳恳，若望仆不相施用，而留俗人之言，仆非敢如是也。虽疲奴，亦常侧闻长者遗风矣。古自以为身残楚惠，动而见由，欲亦反损，是以抑郁而无水语。晏曰：谁未为之？孰令听之？改钟子期死，伯牙终身不复古琴，何则？是为知己用，女为悦己容。若仆大志已亏缺，虽才怀随和，性若犹疑，终不可以为容，是足以发笑而自典耳。书辞已达，会东从上来，又破见识，相见日浅，促促无须臾之间得解旨意。今少卿报不测之罪，设寻月破季东，仆又薄从上上庸，恐猝然不可会，是仆终以不得书愤懑，以小左右，则尝试者魂魄思恨无穷，请略陈固漏，屈然不报，醒勿过。仆闻之，修身者志之福也，爱师者人之端也，取予者义之福也， 耻辱者勇之绝也，立名者性之极也。是有此五者，然后可以托于世，列于君子之邻矣。故或莫惨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幸莫丑于辱先，而垢莫大于躬行。行于之人无所比数，非一事也，所从来远矣。昔卫灵公与雍渠在，孔子侍臣，商鞅因景见献，赵梁寒心，童子参圣，袁思变色，自古而耻之。夫忠才之人，事关于宦术，莫不伤气，况慷慨之士乎？如今朝虽乏人，乃何令刀具之余，见天下豪俊哉？仆赖先人续业，得戴罪年古下二十余年矣，所以自为上至不能纳忠孝信，有其策财力之欲，自结明主，次之又不能时以补缺，招贤尽能，显研学之士，外之不能备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千骑之功，下之不能累日积劳，取尊官厚禄，以为宗族交游光宠，四者无一岁，苟何取容，无所短长之效，可见于此矣。相者，仆亦常测下大夫之列，陪外庭莫议，不以此时引为纲尽思虑，今以亏行为扫除之力，在踏容之中，乃欲扬手伸眉，论列是非，不亦倾朝廷，修当世之事也？嗟乎，嗟乎！如仆，尚何言哉？尚何言哉？且是本末未易明也。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相屈之欲，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德奉伯济，出入周魏之中，仆以为待盆何以望天，故绝宾客之志，往世家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孝之财力，勿一心迎职，以求亲昧于主上，而是乃有大谬不然者。夫仆与李陵聚居门下，素非相善也，屈舍易禄，未尝衔杯酒，皆殷勤之欢。然仆观其为人，自其事，事亲孝，与事信，临才廉，取与义，分别有让，恭俭下人，常思奋不顾身，以殉国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积也。仆以为有国士之风，夫人臣处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赴公家之难，思以其矣。今举事一不当，而全屈保妻子之臣，虽而眉孽其短，仆常私心痛之。且李陵体不足不满五千，身见戎马之地，足立王庭，垂耳虎口，横挑强胡，养亿万之师，与单于连战十余日，所杀过当。 鲁救死扶伤不己，瞻求之军长贤振部，乃西征左右贤王，举引公之民，一国共攻而为之，转斗千里，使尽道穷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如积。然李陵一呼劳军，事无不起，公流涕，会血引气，张孔权冒白刃，北守争死敌。陵未没时，时有来报，汉公卿王侯皆奉伤上寿。后数日，陵拜书文，主上谓之食不甘味，听朝不疑，大臣忧惧，不知所出。仆妾不自料其卑贱，见主上惨戚达道，常欲笑其款款之余，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决干分少，能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，身虽献败，彼观其意，且欲得其当而报汉，是以无可奈何，其所摧败公义足以曝于天下，仆怀欲臣之而未有路，是会召问，即以此旨推言灵公，欲以广主上之意，色牙字之词，未能尽明，明主不深晓，以为仆举二师而为李陵游说，遂下于礼，全权之众终不能自列，因为屋上足从利益，家贫财禄不足以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畏一言，身非木石，独与法力为伍，身忧灵语之中，谁可告诉者？此正少卿所亲见，仆行事岂不然也？李陵既声响，颓其家声，而仆又容以残事，众为天下观笑，悲夫悲夫。使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，仆之先人非有剖腹丹书之功，文史兴利近乎补助之间，故主上所戏弄，昌忧续之，流俗之所轻也。假令仆伏法受诛，若九牛王一毛，与蝼蚁何异？而是又不与能死节者避，特以为至穷罪极，不能自免，足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树立使然，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易也。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礼色，其次不辱辞令，其次躯体受辱，其次义服受辱，其次棺木所披垂楚受辱，其次剃毛发应金铁受辱，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，罪下腐刑极矣。传曰：刑不上大夫，此言世节不可不立也。猛虎处深山，百兽震恐，及其在井涧之中摇尾而求食， 即为曰之见也。古世有画地为牢，是不入；削木为吏，亦不对。定计于贤也。今交手足，受木锁，曝肌肤，受崩锤，忧于垣墙之中。当此之时，简欲立则头腔地，是徒立则心涕兮。何者？即为曰之事也。即已至此，言不如者，所谓强言耳，何足贵乎？且奚伯伯也，居有礼；李斯相也，具五行；淮阴王也，受谢于臣；彭越张敖，南向称孤，细欲俱罪；将侯诸诸吕，权倾五霸，求于请示；魏姬大将也，义者官三目；季布为诸家前奴，冠夫受辱居士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，声闻邻国，即罪至往家，不能隐绝自裁，在尘埃之中，古今一体，安在其不如也？由此言之，勇怯是也，强弱行也，神矣，何足怪乎？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，以稍灵仪置于边陲之间，乃欲隐节，似不亦远乎？古人所以重施行于大夫者，代为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贪生勿死，念亲戚故妻子，只基于义理者不然，乃有不得已也。今仆不幸早失二亲，无兄弟之亲，独身孤立，少卿是仆与妻子何如哉？且勇者不必死节，妾夫慕义何处不免焉？仆虽怯软欲苟活，亦颇识去旧之分矣。何至自沉溺雷泄之辱哉？且夫赃货婢妾犹能隐绝，况若仆之不得已乎？所以隐忍苟活，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彼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古者富贵而名磨灭，不可生计，为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改奚伯居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，左丘失明绝有国语，孙子鬓角兵法修烈，不为千蜀世传吕览，韩非求秦睡难孤愤，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亦有所欲竭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思来者。即如左丘明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论书册以书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现，仆妾不逊，仅自托于无能之词，网罗天下，放诗旧文，考之形式，及其成败兴坏之理， 凡百三十篇，意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，是会此祸。惜其不成，是以就即行而无愠色。蒲城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义大都，则蒲常潜辱之债，虽万倍禄，岂有悔哉？然此可谓智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。且腹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谤议。蒲以口语欲遭此祸，众为乡党路笑，侮辱先人，以何面目附上父母之秋木乎？虽累百世，苟迷甚耳。是以长一日而久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思耻，罕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身职为闺阁之臣，宁得自隐深藏于研学也？故且从俗浮尘，于时俯仰，以通其狂惑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，吾乃与仆之私旨谬乎？今虽欲自雕琢，慢此以自解，无益，余俗不信，只取辱耳。要知死日，然后是非乃定。书不能尽意，故略陈固漏。千计死后，其书烧出。宣帝时，千外孙平通侯杨运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至王莽时，求封千后为史通子。赞曰：自古书器之作而有史官，其载籍博矣，至孔氏纂之，上断唐尧，下弃秦穆。唐虞以前虽有遗文，其语不精，故言皇帝专需之事，未可明也。即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，而左丘明论及其本事，以为之传，又纂一同为国语。又有世本鲁皇帝以来至春秋时，帝王公侯卿大夫祖室所出。春秋之后，七国并争，秦兼诸侯，有战国策。汉兴伐秦定天下，有楚汉春秋。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，采世本战国策，述楚汉春秋，皆其后世，弃于天汉。其言秦汉降矣。至于采经直传，分散数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敌伍，以其涉猎者广博，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，上下数千载间，思以秦矣。有其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叙游侠则退处世而进奸雄，述获职则从势力而修建贫，此其所必也。然自刘向杨雄博集群书， 皆称谦有良史之才，夫其善叙事理，辩而不华，智而不离，其文直，其事和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呜呼！以谦之博物洽文，而不能以智自全，既现极行，忧而发愤，殊亦信矣。既其所以自伤道，小雅相博之伦，夫为大雅，既明且哲，能保其身，难以哉。